就是爱，莫非的就是思念。第一次无力面对，第一次妥协，第一次不想说再见。我望着你渐渐走远，泪已不知不觉的坠。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生命搅拌着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反而觉得更好，燃把火在心里烧。我喜欢这种感觉，轻飘飘的感觉，听着你道晚安才能入睡，有一点无聊却又觉得很好，明天的一刻就要去停止不了。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像柠檬搅拌着蜜糖滋味，有一个烦恼反而觉得更好，燃把火在心里烧。我喜欢这种感觉，轻飘飘的感觉，直到你的晚安才能入睡，有一点无聊却又觉得很好，明知道一无可救药却停止不了。 耳边刚刚听到的是周蕙带来的《我喜欢》。周蕙当年出道翻唱到了王菲的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约定》，并且是把它重新的填入国语歌词，让自己一炮而红。而在随后几年的时间当中，在歌坛里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典作品留下。接下来是屠洪刚带来的《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到天涯去不回，千般恋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心碎的时候秋声格外让人悲，天若不尽人意，我愿生死相随。孔雀东南飞，飞到天涯去不回，大江上下参照斜阳，万物低垂，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这次痴心覆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有没有断肠的泪，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但求真心一对，今生何去何为。去不回，千般恋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情深的时候那种离别不伤悲，这次痴心覆水，何时何地相会。我愿有情人有没有断肠的泪，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但求真心一对，今生何去何回。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

有混乱的感觉，无可救药的一切，太多一切，太多情节，太多伤痛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很明白， 但是这个你别那条街， 那分手的夜，那缠绵的雨点，难道是爱的甜蜜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你别那条街， 相约那地点，结束那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给我几个印度，就把你被拿送你背后。你说我来晚了，因为我在晚了 ，baby。 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金灯大鼓的演奏中，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金灯大鼓起源于金灯三河、宝坻、香河一带农村。2006年5月20日，金灯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120急救指挥中心，本期内容为您介绍七个最好的戒烟方法，10点首播，17点重播，欢迎受理参与。戒烟方法第一种，消除紧张情绪。紧张的工作状况是您吸烟的主要起因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拿走您周围所有的吸烟用具，改变工作环境和工作程序，在工作场所放一些无糖口香糖、水果、果汁和矿泉水，多做几次短时间的休息，到室外运动几分钟就行了。第二种戒烟的方法，吸烟的人戒烟之后会降低人体新陈代谢的基本速度，并且会吃更多的食物来替代吸烟，因此吸烟的人戒烟之后体重在短时间内会增加几公斤，但可以通过加强身体的运动量来对付体重增加，因为增加运动量可以加速新陈代谢。吃零食最好是无脂肪的食物，另外要多喝水，食物里不空着。第三，明确目标，改变工作环境及与吸烟有关的老习惯，要主动坚定不再吸烟的坚决意识。四，寻找替代方法。戒烟后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受到引诱的情况下找到不吸烟的替代办法，比如做一些技巧游戏，使两只手不闲着，通过刷牙使口腔里产生一种不想吸烟的味道，或者通过令人兴奋的谈话转移注意力。第五，少参加聚会。如果有朋友邀请你参加非常好的聚会，而参加聚会的人又都吸烟，那么至少在吸烟初期应婉言拒绝参加此类的聚会，直到自己觉得没有烟瘾为止。第六，转移注意力。在戒烟初期，多花点钱从事一些会带来乐趣的活动，以便转移吸烟的注意力。晚上不要像通常那样在电视机前度过，可以去按摩、听激光唱片、上网冲浪，或与朋友通电话讨论股市行情等等。第七，经受得住重新吸烟的考验。戒烟后又吸烟，不等于戒烟失败。吸了一口或一支烟后，并不是一切都太晚了，但要仔细分析重新吸烟的原因，避免以后重犯。好了，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120急救指挥中心，祝您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周末生活。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终于无望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预订专线03163725888。 Thank you.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守阵人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Tonight 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10点之后，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陈小春带来的《算你狠》。 好汉不回头，你若要走，我不会留。想要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无奈寂寞，是独有走。别以为地下恋情你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说你可能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又何来去，等我一个人在这里去忘记，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傲的高跟和红尘发丝裙的裙子迷住匆匆，打不开的心门难自走，闷闷闷要学学那个旅馆里真的想小说，我这种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我的秘密我只想到过去，就你可让我写出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没有人身上有何去，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的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活得很好没关系，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让你歌让我写出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

流浪历尽，从离狂奔去到想的告诉你， 炫的翻唱我愿意。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歌手，他的嗓音非常的醇厚，来自于蔡淳佳翻唱的一首法文歌曲《依恋》。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随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依恋是一天昨天你给的抱歉，多想被听见。依恋是一条天线，只收到从前回忆的画面，没有你，没

陈淑桦的歌《笑红尘》，随后听到今天末尾作品《任贤齐》《沧海一声笑》。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随后明天再见，拜拜。 朝着冷空气走。 只梦到你说说够了，我也不要这样承受。或许说出去会就在眼泪会哭痛，新的门和孤独招来只是痛、哦、或许某一天我会去朝着冷空气走， 非常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品味1033，与你携手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从我做起。